照亮谁家屋檐。我明白要给彼此幸福的机会，内心的誓言不能有缺。你放了太多爱在我眼底眉间，可以不用眺望天边也能喜悦。有情人不能朝夕相对，也不会伤痛欲绝。自信的人不自恋。我放了很多爱随你披星戴月，好好把握这次缘分去看世界。放心我不会就此狼狈，也不会以泪洗面。我的微笑请你带着一路上回味。睡不着不如听风吹，数星星照亮谁家屋檐。我明白要给彼此幸福的机会，内心的誓言不能有缺。一路上风景很美，记得要告诉我你的体会。与其感叹人间太多离别，我相信了你不需要后。 窒息，劝你漆黑无息。